二鞋往那一扔，一看我那样，看我倒急了，这值当的吗？这值当的吗？不就鞋坏了吗？怨谁呀？这鞋天生的不结实，这你值当的哭啊？你看把那眼睛哭的啊，都哭红了，还值当病的那样，这玩意这算什么？英奎别着急，这回咱怎么办？我拿3.01，你拿3，咱们爷俩再买一双。 哦， 我说大爷，我可不买了。 为什么？ 我已然无宿没睡了。 去你的吧！ 听完了高英培、范振钰合作的相声《买鞋》，我们接着来说旧时相声艺人的地位。上个世纪40年代，一名小蘑菇的常宝坤已经是天津家喻户晓的相声演员。而那个时候，只有10几岁的苏文茂还只是一家小药店的学徒工。苏文茂一心想拜师在小蘑菇的名下，可是让苏文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最先阻拦他拜师学艺的竟是自己守寡多年的母亲。当苏文茂试图和药店掌柜商量辞去学徒的工作去学相声的时候，药店掌柜的一番话深深刺伤了苏文茂的母亲。直到今天，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苏文茂仍然十分激动。 我回去以后，他这么一说，干这行，这行怎么不好，怎么是要饭的行业，怎么着干嘛，我这叔叔婶啊，跟我母亲，特别是我母亲，听完以后就哭了。我这辈子我守寡，我也白守这孩子了，这孩子没有什么出息，我妈妈非常难过。 就是无论是相声艺人还是戏曲演员都不被社会认可，稍微有钱有势的人就敢欺负他们。相声《关公战秦琼》就为我们讲述了旧时艺人们的辛酸经历，下面就请您欣赏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相声片段《关公战秦琼》。 这是戏园子外边就这么乱， 怎么着里边啊很好一点了？ 更乱了。 里边怎么更乱了？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戏园子里边有打架的 啊？你爱听这个演员，他爱听那个演员，因为叫好俩人打起来了 啊，就因为这个在戏园子里头就打架， 有时候楼上跟楼下还能打起来呢。 这可真奇怪了， 楼上楼下谁挨不着谁，怎么会打起来了？他那阵楼啊，他没有那户楼板，都是一颗一颗的栏杆 啊，是啊， 什么东西都往下掉。 哦， 你掉个戏单，掉手绢不要紧呢、啊 哎， 掉茶壶给那位开了， 那还不打起来、 啊？就说是， 嗯， 他里边有什么带座的、找人的、沏茶灌水的、卖饽饽点心、瓜果梨桃的， 嗯， 还有卖报的、卖戏单的， 嗯， 最讨厌就是那扔手巾板的。 哦，有手巾板。 其实夏天人出汗， 是啊， 擦擦毛巾是好事儿。 对， 就他这来回扔啊，弄得你眼花缭乱， 哎，影响人家看戏啊。 就说是嘛，十几条毛巾搁在一起，拿开水一浇， 哎， 把它拧干了。 对， 上边撒点花露水， 嗯， 这个角一个人，那个角一个人， 啊、哦，怎么样？ 这么老远扔， 扔， 往起扔，扔得很高啊。 啊， 那玩意儿也是技术。 还技术呢？ 哎，你别看扔那么高，上边什么东西都碰不着。 哦， 哎，扔的这主这个姿势 怎么扔？ 日 哦，扔过去了。 接着那主满不在乎， 嗯， 甭， 怎么着？ 啊，就这么准？哎，准。 哦， 有时候楼上楼下离得近了也扔。 哦，也扔。 离得近还来花样呢？ 什么花样？ 扔的这主来个张飞骗马。 哦， 日上去了。 接着那主呢？ 来个苏秦背剑。 啊， 甭 啊。 有时候还弄散了呢。 嗯， 还来个天女散花。 嘿，什么花招全都有啊！ 您再听这个卖东西找人的， 嗯嗯， 里边朝这儿，正往来那个，这是四位， 嗯， 给这续水，这是粮票，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杨花啥呀？我在这儿呢。 这块乱弄， 坐下就好好听戏吧， 嗯， 坐下聊天， 哦、还聊， 台上你唱你的。开场戏没人听 啊， 这儿聊上了。杨二婶，您怎么这晚才来？可不是吗？家里有点事 啊， 要不然我早就来了。 嗯， 你看今日的天倒是不错，想晴不日的。 嗯， 哟，这挺好天的，这怎么下雨了？ 怎么下起来了？ 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您俩这就快打起来了。 您还受得了受不了？ 是吗？太乱。 就这样的戏，有的时候花2毛钱买个票，看不成了。 怎么 戏回了？